若有情人的搀扶， 我们历经几代风雨中的奋斗，要相信所有困难就要结束。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?